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贵教会，也谢谢张牧师的安排，让我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主的话。我心中是充满了感谢。我和肖正弟兄确实有关系。肖正在夏威夷念书的时候，是30多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到夏威夷去工作，所以我们一起在团契服侍了好多年，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常常想念这位弟兄。没有想到去年他和伊文特别到夏威夷去度假。你知道到夏威夷度假都是希望到海边啊，去游山玩水，但是他们却花了很多时间给我们，可以说是为我们而去。我和我的太太非常感动。那这当然是他们对我们特别的关爱，我们也知道是上帝借着他给我们极大的祝福。那从他们的分享里面，我就看到上帝在这个教会，在校园团契，在葡萄园团契，很多奇妙的工作，也看到他们两位在服侍中那种喜乐，那种满足。所以我们心里面就要想啊，真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来看看这个教会啊，那也希望能够从当中得到更多的福气。没想到上帝很快就成全我们的愿望，这是让我们真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可以说完全是主的恩典。那我也要在这里代表我们在夏威夷的教会，就是檀香山华人信义会，来问候大家。希望上帝祝福这个教会，也继续的使用你们每一位。那更欢迎你们不管是回台湾或回中国、香港或东南亚，能够路过不要从上面飞过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也来接待你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谢谢你，因为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谢谢你，你以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让我们真是觉得活着有希望。主，我们属于你真好。主，愿意把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里，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更认识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段很短的经文就是刚刚大家读的马太福音记载的总共只有6节圣经，但是这段圣经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你可以看到这6节圣经是把主耶稣的身份讲得非常透彻的一段。那大家知道这是其实是主耶稣跟门徒的一个对话但是从这对话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上帝给我们的预备确实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全备。这一段圣经其实从主耶稣工作的时间来看，正好差不多是在他工作一半，在地上工作大概1年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如果你去读，不管读马太、路加、马可，都有记载这一段，但是马太呢记载的算是最仔细。在这一段时间之前，主耶稣基本上是用他的工作和他的言论来向人表明他是谁。从这件事情以后，主耶稣就经常讲到他要受害，他要死。那可以说他整个工作的中心有点改变。在这之前， 主耶稣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是跟群众在一起，但是之后基本上所有的谈话都是跟门徒在一起，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有意要告诉门徒他是谁，要门徒牢牢记住他是谁。光从马太福音的这个书卷里面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事情进展到十六章，主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他赶鬼，他医病，他让瞎子看见，他让瘸子行走啊，那行了很多事，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很多人来跟随他啊，因为他让用五个饼两条鱼让大家吃饱，所以大家就要拥他做王啊。有些人看见他讲话非常有能力，跟随他，因为以为他是施洗约翰。有人看见主耶稣的怜悯，以为他是耶利米。那有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几乎无人可行，认为他是先知以利亚的在世。耶稣是谁？大家用不同的了解来跟随他，但是对他认识有多少，可以感觉到当时对耶稣是议论纷纷。当然也有一些人看见耶稣所做的并不相信啊，甚至于侮辱他，说他这个能力是靠鬼王来做的，是赶鬼是靠鬼王啊。那有些人要来试探他，说你再给我行一个更大的神迹，我们就相信你。那甚至于有人看见主耶稣因为违反安息日的这个规矩啊，自己与上帝同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非常耿耿于怀，叫设计来陷害他。所以你想这些人那当然更不认识耶稣是谁。这个时候门徒已经跟了耶稣快两年，那门徒认识耶稣多少呢？这是主耶稣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那在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想法。耶稣这个人对很多人来说实在是非常的想不通啊。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啊，21岁做希腊的皇帝啊，那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是雄才大略，在他的这个几年当中可以建立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啊，横跨亚欧非三洲。但是没有想到他33岁的时候就死了，死了以后希腊国就分裂。你想时间一过，有谁在纪念亚历山大？耶稣这个人生在马槽，长在木匠的家里，一辈子33年，跟这个亚历山大活了同样的年岁。但是耶稣有什么成就？他收了12个徒弟，一个卖了他啊，其他的背叛他，他一无所有。他在世界上啊，他走过的地方就是在现在巴勒斯坦这一带啊，方圆大概200里左右，他没有写过一篇文字。那他能够给人留下什么？但是不可思议的是，2000年下来，你只要有心去思考一个问题，谁对人类影响最大，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在穷乡僻壤的拿撒勒人耶稣。更不可思议的，居然人类历史可以用他的出生来定主前跟主后。那虽然现在文化整个外面有些改变，慢慢想要把这个去掉，但是他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普遍。他是谁？我们 怎么能够来认识他。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是谁，是一个很合适的题目，因为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庆祝他的生日。他是谁？人怎么能够认识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人能够认识上帝吗？圣经所说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样一个伟大的上帝，人有可能认识他吗？上帝是个灵，基本上眼睛看不到摸不着，你从哪里去认识他？上帝是无限的，有限的人怎么能够认识他？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就不在创造的物当中，你从哪里去找他？从各个角度你都发觉，如果有上帝，这个上帝没有意识要我们认识他，人不可能认识他。人怎么可能认识上帝？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上帝愿意我们认识他，上帝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他，这才变为可能。人其实普遍的一个现象啊，社会学家都告诉我们，人有宗教性，就是人会知道去找上帝，所以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敬拜的模式。你看他拜的奇里古怪，但是他知道有神，要去找，只是找不到，看到像就拜。但是只有上帝亲自来告诉我们他是谁，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上帝来到人当中，上帝告诉人他是谁，这个过程叫做启示，叫做启示。启示是神来对人说话，人间的宗教是人去找上找神的一个结果，这两个有天渊之别。在今天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启示的观念非常的清楚。上耶稣问他们说我是谁，门徒很快就说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你是这个。耶稣再问这些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永远都是代表他们这其他十一个人说话，一下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有人说啊，在主耶稣工作的这个阶段，这个大概是一个终点中间，所以呢耶稣问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点像老师给学生的期中考，那看看学生了解多少。彼得这样一回答，你想彼得考了几分？彼得考了100分，哇，很强啊。彼得这样的回答让主耶稣回应，他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能够被主耶稣称为有福，那是真正的有福。那他为什么有福呢？他说是你所讲的啊，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不见得知道，是上帝告诉彼得，彼得马上就回应。上帝指示他的，这个是启示。启示，启示什么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英文是 Christ 啊，其实是当时是希腊文，是 Christ， 希伯来文就是 Messiah， 就是上帝老早预备要给以色列，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的受膏者。你翻翻圣经， 凡是跟基督有关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基督基本上代表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救赎者，他要来拯救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他要把人脱离死亡得到生命，是救赎者的身份。永生上帝的儿子是什么身份？就告诉我们，他是和上帝同等同荣。你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什么？上帝。那你可以看到，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啊，这个道是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所以这个永生上帝的儿子就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是创造者，就是那位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这样伟大的一个启示，彼得真的懂吗？彼得明白吗？是他跟了主耶稣一年快两年的时间，看想得出的结论吗？不是，耶稣告诉他，这是天上父指示你的，你若再往下看，你就发觉彼得其实对主耶稣的认识并不太多，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以救赎主的身份，是基督，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让人可以真是有希望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他要被害，他要死。彼得怎么回应？彼得有没有说感谢赞美主，愿主的旨意成就？有没有？没有。主耶稣这一回应啊，是考零分。主耶稣，彼得这样回应，主耶稣马上就跟他说：“撒旦，退我后去。”是不是？所以彼得在这里的认识，完全是从上帝得到启示，他就接受下来，他就回应出来。彼得并不真正的懂，但是彼得回应，因为是从启示得到的，他接受，这是一个单纯的接受。彼得为什么蒙福？就是这个单纯的接受。那这个，我读这段经文有很多的触动啊。我们现在有神的启示吗？有没有？有没有？有，神最清楚的启示都在这里。我们平常读圣经，一起讨论圣经小组，常常对一些圣经的话啊，好难，不能接受，不可能，不 practical， 如果照圣经的话做死定，那我们没有办法单纯的接受。我们应该学习彼得，有些很难的圣经先不要拒绝，先接受下来，照着神的吩咐试着去做，求主帮助，你会发现你的基督徒生活一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完全凭我们的理性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即使不懂，我们愿意跟着走，然后你看看上帝的话对不对。彼得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彼得为什么蒙福？就是有那个单纯的心领受上帝的话。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很重要，重要到一个程度哈，你发觉主耶稣不只说他有福，接着主耶稣怎么说呢？我还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告诉你什么？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因为有这样单纯的一个心领受上帝的话，主耶稣就再多告诉他一些，我还要告诉你，教会这个观念是这是第一次出现，就告诉彼得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有一天会有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的基础在哪里？教会的目的在哪里？在这里就有点像 bonus 啊，你答对了，我再加给你一点。这个主耶稣讲的话，在这时候彼得不完全能够明白，但是是主耶稣也把他自己更进一步的向彼得启示，也是向我们启示。其实任何一个人有单纯的心都是非常的蒙福。在一世纪的保罗，你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保罗他是大有学问，但是他是立了志向，单单传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不传别的。在二十世纪美全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就是 Billy Graham 葛培里，他年轻的时候跟一些同工在一起，大家对一些理性的问题，哎呀，也是非常的纠缠，就是常常有争辩，要去思索，想不通怎么办。 Billy Graham 立了志向，不去再努力去钻研这些问题，去做福音的工作，他单传耶稣基督。神有没有用他？神就用他在全世界各地成为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重用的仆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真是可以看到，单纯的心在神面前一定要蒙福。耶稣接着告诉彼得这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你叫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是，这里有些有好几层的意思。磐石是什么？磐石绝对不是指彼得，如果磐石是指彼得的话，那完蛋了。彼得今天考100分，明天考0分，那这个你的这个基础在哪里？天主教很不幸在这个地方居然解释错，就觉得啊，这个主耶稣已经把彼得封成啊，就是说教会要建在这个彼得身上，所以呢天主教就封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那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也是对主耶稣有很错误的一种认识。这磐石不是彼得，而是这个磐石是彼得所讲的那句话，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是磐石。那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人的救赎主，是人的主。今天的诗歌我没有唱过，但是我一听我就好喜欢，耶稣是人的希望，有了主真是有永恒的盼望，因为他真是来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死亡。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所以教会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耶稣的，不是属于任何人的。我们在这里努力在教会摆上投入，这个教会不属于你，不属于我，我们都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 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有很多人把教会当着自己的产业啊，像 enterprise 一样，那拥有了哇很多人，拥有了很多地啊，自己像个国王一样，那是很亏欠主的事情啊。也我们永远要记得，教会是单单属于主。我要把这教会建在这磐石上。我问大家，真正建造教会是谁？是主。那你说我在教会那么出力，嗯，那我算什么啊？上帝都不算了。保罗说啊，他浇灌，亚波罗他撒种，亚波罗浇灌，叫人生长的是谁？是上帝。所以保罗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算不得什么，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我们要努力的服侍，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能够服侍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目的是要我们能够通过服侍更认识他。我们服侍并不是因此我们就有多么大的功劳，上帝没有了我这个教会就要倒闭。嗯，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务必赶快悔改。基督徒，特别是热心投入教会的基督徒，这几句话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永远要记得，就像保罗啊，他一直都说他能服侍主是上帝的恩典，自己算不得什么。更重要的，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彼得，耶稣让彼得看见这个教会是他自己建立的。所以世界上的任何权势都不可能胜过。这个是给我们服侍主的人一个最强的保证，也是最深的安慰。我们不要怕，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怕风一吹浪一来就啊，就像几个门徒跟主耶稣在船上啊，我们要死了你都不顾嘛，啊，主耶稣在那睡得好好的，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们撑不住，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初期的教会是经过大风大浪，你如果去读早期的基督教历史，你会发现罗马这个帝国有很多君王是有系统的要摧毁基督教，他们杀信徒，然后所有的使徒除了约翰被放逐到巴摩岛最后老死，其他所有的使徒教会领袖全部都是为主殉道，很多的基督徒被杀，一家一家的杀，圣经被烧。你想教会可以存活吗？但是很不可思议的就是，在当时当然很多基督徒要逃命，逃到这个山洞啊。那在古代罗马有很多这个坟墓是在地底下，他们就躲在那个坟墓里面，那为了要彼此有 communication，他们就画一条鱼作为记号，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人车子画一条鱼，也表示啊，我是基督徒，非常的紧张。但是很不可思议的，好像基督徒你杀不完，越杀越多，杀的罗马兵丁都心慌，很多罗马兵丁看到基督徒见证也愿意当基督徒。但是谁能想到 有一天居然罗马的皇帝都成为基督徒。在他前一阵的皇帝有系统的烧圣经，甚至于立了一个碑说圣经从此从天下已经被除去，但下任的皇帝居然是成了基督徒，由国库拨款重新印圣经。你能想象吗？这是巧合吗？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在中国的文革时代也是如此，教会和信徒饱受摧残。我们的张牧师是从中国来的，我想他身历其境啊，你从他身上可以听到很多真实的故事，确实非常困难。所有教会的领袖被抓进监牢里面，有一关就是20年，所有教会被封，聚会被停。你想教会能够存活吗？有谁想到文革过后开放一起来，哇，居然中国教会的信徒比以前，特别是49年以前，基督徒至少多上100倍。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也就是你我人生的磐石。我们有了主耶稣，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特别是灾难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有能力可以承受这个苦难，我们可以越过，可以超越，可以活得精彩。在中国有一个最有名的姐妹叫蔡淑娟，我想很多人大家都听过。她年轻的时候上外国学校，老师带她信主，那毕了业跟这个老师李曼一起做福音的工作。她是第一个把中文圣经用拼音拼出来，让很多不识字的人可以读。但是李曼小姐30几岁的时候就得了一种怪病，是疟疾进到骨头里面，每次一发就像死去一般，非常的痛苦。然后到一个地步，她眼睛不能见光，所以她要一直在暗室里面，出来在平常房子她戴一个非常黑的墨镜，不能见光。这样她度过50年，你能想象那个日子吗？但这50年当中，他带领了无数的人信主，很多人去看他。他那时候住在Pennsylvania Paradise。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一个人有主，你就会发觉那个力量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你毁灭。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应许。不止如此，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还讲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光从字义表面的意思来看，钥匙是做什么的？钥匙是开门的。天国的钥匙是开天国的门，那意思就是说，耶稣真是因为彼得的回答太高兴了，所以呢，好，给你一把天国的钥匙，你走到哪里去，人就因你而蒙福，好不好？啊，如果上帝给你这把钥匙，你高不高兴？高兴，对不对？那彼得，啊，现在耶稣说，你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你释放的我在释放。其实你知道，人没有定别人罪的权柄，真正能够定罪的只有主。彼得有什么权柄？彼得是一个人，如果认罪悔改，主耶稣 彼得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这个人得释放，这是彼得从耶稣那里得到的权柄。如果一个人一直不悔改，在罪中他可以宣布这个人依然是被罪所捆绑。当然你可以看到早期的基督教历史，上帝也确实用彼得好像做一个开门的人。福音开始是在耶路撒冷，彼得一讲到有3000人信主，一讲到有5000人信主，那就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后来福音到外面，到撒玛利亚，那有人信主，那彼得去然后为他们祷告，圣灵就充满。后来到外邦人哥尼流家里，彼得一去一讲，圣灵就充满。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福音的门就借着彼得就开启。为什么要用彼得？因为彼得是门徒这些使徒当中的领袖，上帝给他有这种特别的经验，福音就可以离开犹太人传到外邦。当时犹太人是非常的保守，觉得虽然他们信了主，他们依然认为福音只是留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愿意到外面去。但是上帝给彼得有这样特别的经验，彼得回来把他经验一讲，大家就可以接受，福音就可以传到外邦。无可否认，上帝是用彼得做了先锋。但是你想，真正让人得救的是谁？是彼得吗？是谁？感谢主，这个务必要清楚哈。永远让人得生命的不是你，不是我。我们跟人传福音，一个人信主，你们说啊，那个人不行，我来，我跟他一讲，他一定就信。我跟他一祷告，他非折服不可。可别这样哈，那样是窃取了上帝的荣耀。真正能够让人悔改信主的是上帝自己，也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把这把钥匙给彼得，这个钥匙其实是谁？是什么？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做任何事情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做。你看见《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记载，彼得看到一个生来不能走路的瘸子，已经有40年了，在圣殿门口，彼得看见他，他想求彼得帮助。彼得说：“我金和银都没有，我奉拿撒勒的名叫你什么？起来！”他立刻就起来。所有这些使徒们有很大的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都是上帝给的，都是上帝给的，也不是特意追求来的，神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需要就能给。所以彼得他自己虽然神用他做了当时教会使者的先锋，但是他却也清楚知道，人能够把人带回上帝是上帝自己的工作，能让人在主里面成长也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耶稣才会这样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是不是？那这句话没有人敢讲，除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只要给我们生命，而且要给得更丰富。保罗，你看为主做了多么大的工作，建立了多么多的教会，写了新约有一半的书卷，保罗骄傲过吗？他常常说：“我算不得什么，一切都是领受。”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讲到钥匙啊，我就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起高楼起的最高的在哪里？你知道吗？据说是在杜拜，啊，那里有两个中国人兄弟俩，在那里就买了一个房，是在一栋高楼住在80层，哇，够不够高？这个 Nashville 最高的楼房有多高？有没有80层？很高。有一天，他们两兄弟在周末，哇，约着去看电影，然后吃饭，然后吃完饭，然后哇，再去买点东西，逛啊逛啊，然后哇，大包小包，非常的满足，然后就回到这个公寓，一看，哇，这个过了12点，电梯已经停止使用，哇，就凉了一大截。说80层，哇，这么大包小包怎么办啊？那彼此就埋怨，说怎么不事先想好啊？时间也不注意，你看现在我们拿东西怎么上去？哇，一面埋怨一面爬爬，爬了半天，累得半死，才爬了20层。啊，那真是不行了啊！那。然后就说不能彼此埋怨，要彼此还是兄弟啊，这个一起要面对困难。好，我们一起唱歌讲笑话啊，唱啊讲啊，又过了20层，才爬到一半，哇，还有40层。那怎么回到家呢？东西太多了啊，先回家再说。所以把背包啊、菜啊、那个买的 grocery 全部好先放在这里，明天再说。然后就比较轻快，走啊走啊走，又最后终于走到他的公寓门口，啊，要准备进，就开始掏钥匙。这一掏，哇，惨叫一声，结果找不到钥匙。钥匙在哪里？钥匙在背包里面。钥匙，我们任何时候讲到钥匙啊，那我们都有丢钥匙的经验，你是觉得蛮可怕的。所以钥匙务必要保管好，是不是？我们家里的钥匙常常都多打几把放在朋友家里，以备万一，是不是？但是我们如果有钥匙你不保管好，你随便丢，常常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主耶稣是天国的钥匙，告诉我们人生有很多难处，有很多的风浪，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真是凭着人的智慧不容易通过，我们需要这把钥匙去开启。我们常常有这把钥匙在身上吗？你怎么样才能把握有这把钥匙呢？我们至少我们要 make sure 常常跟主在一起，对不对？我们需要常常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跟主说话。为什么祷告读圣经那么重要？对基督徒来说，这不但是认识主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因为你听你说，你就会更认识对方。我们对人如此，对上帝也是如此。更重要就是你真的遇到情况，你知道你有钥匙在手。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告诉我们，他是救我们的那位救主，他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人从哪里来？人从上帝来，我们就需要对上帝负责。人 为什么要活在这世界上？为了是要荣耀主。怎么活？要靠主而活。怎么靠？我们要把主耶稣当着我们人生的磐石，要学习依靠他。我们要把主耶稣当着天国的钥匙，常常来依靠他，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他自己讲的，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没有说 No No No， 我不是。你会发觉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任何时候讲到他自己身份的时候，他都是，我就是。主耶稣是谁？如果主耶稣不是上帝，那他就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道德家啊，最伟大的老师，最伟大的改革家，最令人佩服的，这基本上就不能共存。因为他自己说他是，他说是，你说他不是，究竟谁对？那这个我放在大家面前，可以花点时间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主耶稣不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他不是骗子，他就是疯子，他就是白痴，再不然他一定就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他是基督，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有这样的身份，他还跟我们的关系，他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磐石，他可以成为教会的磐石，他可以成为我们天国的钥匙，他可以成为教会天国的钥匙，能够在他里面真是体会到他的丰盛。愿上帝祝福在座每一位，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他，并且得到他。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林传道教授来我们当中的分享，让我们更加思想到认识耶稣，是着耶稣教导门徒，今日一样教导提醒我们他是谁。我们现在是奉献感恩的一个敬拜，我们来回应对神的爱，随神的恩典，请视线的同工预备，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耶和华是爱。 Yeah. 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真是满心喜悦的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由你所赐。在这个由名利中为我们传道的主日聚会的圣日里，我们更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将你赐给我们的部分金钱奉献至上，做圣公的应徒，并是荣耀永远的归于你。主啊，愿你继续的赐福我们吧，使我们这些跋涉千里远渡重洋落脚在异土他乡的华人弟兄和姊妹们以及他们的子女们，能因你的赐福而使我们的心中时时处处都充满喜乐和欢快，使我们华人勤劳智慧和勇敢的美德在这个具有民族熔炉之称的国度里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使我们的华人社区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信你而蒙恩得救。主啊，是你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人世间的罪孽，愿你继续的保佑我们，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行事，小小心心的做事，谨谨慎慎的做人，使我们能够同心同德，扶持软弱的，帮补缺乏的，携手并肩，共同活出生命的色彩。我们深深的知道，天地间只有主的爱才是真正无私的，这爱就如沙漠中的甘泉，它可以让枯树逢生，让顽石点头。这爱带着能力叫我们穷尽一生去追寻它的源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智慧能力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赞美他。我们离开的时候，愿主赐福保护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面，在新的一个礼拜里面，我们为主见证。 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主耶和华向你扬言，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上主赐福你天堂照临，愿主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主赐安慰，赐安慰。阿 们。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 默祷。